世界上好的三文鱼其实有几大产地，比如说日本，比如说美国的阿拉斯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挪威 的 三文鱼。 对， 其实挪威的三文鱼的品质还在其他两个生产地之上，是因为挪威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比如说挪威，它整个具有上千公里的海岸线，地处比较北部的地方，所以呢，它的这个海岸线以外的这个海水区域啊，是非常寒冷的。三文鱼在其中生活呢，是需要不断的游动，这样的不断的游动以及比较冰冷的海水，澄澈的海水造就了它的三文鱼的肉质是非常紧致的， 对，非常鲜美， 对，非常鲜美。另外一点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脂肪比例比较少，而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富含量却比较高，也是因为它所生存的环境以及它不断的游动，不断的汲取海水当中的营养物质所带给它特殊的特点。 所以说挪威的三文鱼由于它的地理环境啊，它的气候条件啊，它的海水的情况啊，造就它的三文鱼呢是非常紧致的，而且它的肉呢非常的鲜美哈。 对， 而且它鱼类当中的这种 Omega-3 也就是鱼油啊，这个成分也是非常高的啊， 对， 使得它成为了非常值得吃的而且世界非常有名的三文鱼。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三文鱼啊富含营养，说它是这个海洋中的营养宝库。而且呢 ,Omega-3 是DPA EHA 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可以说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希望补充一些海洋的鱼油，其实它其中这个营养成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其中的这个 Omega-3。 是的，另外它很多的维生素也是特别的多哈，像 A 呀、B1、B2、B3、B12、D 和 E 等等，含量都非常高。 对， 而且它呢，对于像补钙呀、锌、镁和磷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来源。所以很多像大人呐、小孩啊、老人呐、女人呐，都是愿意吃三文鱼的。 对， 但是这个三文鱼怎么弄才好吃呢？除了它这个刺身啊，蘸着芥末吃。其他的做法说真的咱们回去要做的话，其实三文鱼买着挺贵，尤其是好的品质好的三文鱼买着挺贵，但回去你做不好的话呢，你糟践了， 对， 挺麻烦的。 其实是像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在市场上其实价格还是不便宜的，我们有的时候能够买到，首先不能保证它新鲜，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我发现一点，它真的不是特别能够掌握好火候， 对， 有时候过做的过熟了，它其实它那个肉质就 有点梗， 有点发死了， 对， 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不熟，我们又像吃刺身一样，会担心它的安全问题，所以说能吃到好的三文鱼，其实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 所以今天的这个顾虑给大家打消了、 哎， 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那提到这个罐头食品啊，可能马上大家就会想到，哎呦，这罐头食品是不是不健康啊？里面是不是有防腐剂啊？等等的。哎，这点您放心，因为这个阿尔蒂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北广购物呢，北广生活时间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 对， 它的产品据说它将近20年了，只做罐头食品，所以它的罐头食品既健康又好吃，同时价格也是公道。因此呢，我们跟他们合作还是非常愉快的。 对啊，阿尔蒂的这个品牌呢确实在市场上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们专注只做一件事儿，就是做罐头。 是。 而且呢他们是把罐头的这样一个大家可能固有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给改变了。他们是不添加防腐剂的，同时呢因为它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吧，所以它其中的罐头里边富含的食材是能够保持非常新鲜的。另外一个，我们就像今天介绍的这个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罐头，它里边是没有像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一些罐头里边油汪汪的， 对， 这里边全是酱汁，全是它那个汤汁，而没有什么油的，这是一个非常受我欢迎的。而且阿尔蒂这样一个大的品牌也是借着北广这个周年庆的这个机会嘛，来用这个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罐头来为我们的北京听众来贺礼。 其实说到挪威的这个三文鱼当然是非常有名了， 对， 那么阿尔蒂是专门做罐头食品的一个品牌，而且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品牌也是非常的熟悉哈，经常接到电话，就是这个产品它的回购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借着北广周年庆的这个时间哈，我们再次推出了阿尔蒂的三文鱼的罐头来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实惠啊， 诶，我看了一眼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实惠， 各种味道都有，比如说酱香的三文鱼，咱们是100克一罐的话，咱们是30大罐， 30罐、 另外还有豆豉的10罐，香辣的 八罐，这一共加起来48罐， 48罐，小50罐的这个三文鱼罐头，而且采用了全都是挪威的三文鱼， 对， 而且呢都是给大家加工好了的，里边的汤汁是非常具有营养的，而且是口味非常好，这个也是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受到了大家一贯的好评的。 对，打开以后都是大块大块的那种三文鱼哈，它不是说油乎乎的碎碎的哈，不是这样的， 全是豆腐块， 对，而且它里边都是汤汁啊， 对， 比如说你要是搁在这个面条上啊，就是三文鱼的这个面条啊，搁在米饭上这个三文鱼的盖饭，或者说呢，您给它切碎了以后搁在粥里边，就是鱼粥啊，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确实是， 或者弄成这个海鲜汤也是可以的。 刚才赵老师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吃法其实都不错，而且我发现阿尔蒂这个企业啊，确实是非常有心，他借着这个北广周年庆的这样一个契机，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呢，也是经过了我们的反馈的，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听众，他比较难以接受这个香辣的三文鱼，但是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年轻听众又喜欢，那怎么办，我们把这个酱香的三文鱼和豆豉的三文鱼的比例提高，我们给大家提供了30罐酱香的和10罐豆豉的，同时呢还给大家提供了8罐香辣的，等于一家人无论您是老年人 什么口味都可以， 年轻人 有选择， 都可以有选择，对， 一共是48罐啊。当然市场价咱就别说了，市场价还是相当贵的，因为我们跟阿尔蒂呢已经合作很久了，所以呢我们都是直供的，这个价格呢还是相对比较实惠的哈。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曾经卖过299卖过是48罐哈。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正赶上北广周年庆哈，我们又特此进行降价，今天269，大家就可以把48罐的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拿回家，当然这里边呢有酱香的，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哈，和一罐呢也就是 几块钱， 真的是价格非常的实惠。如果在市面上的，据说一罐呢就要20块钱左右。 这样一个挪威三文鱼罐头，而且是采用了是挪威的这个优质的三文鱼，而且是大块大块的肉，它的价格在市场上一定是不便宜的。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二弟的三文鱼，其实在市场上卖的可能10块钱一罐、20块钱一罐，但是今天我们是给大家269块钱48罐，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是非常优惠的。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罐头。这个阿尔蒂这个品牌呢，应该说在我们北广平台呢是非常有名的，也可以说是明星产品了。 对， 他们家呢是这个将近20年了，就专做罐头食品，无论是他们挑的这种食材，刚才说了这是挪威的三文鱼， 对，挪威的三文鱼， 而且呢他们大师傅调的味道啊也真的是非常好，比如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的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又有香辣的，然后做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你打开以后啊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哎呀闻着啊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而且人家做的好是在哪儿啊，刚才赵老师说了它的味道，其实我更想说一下它的口感，就是首先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有一些的鱼罐头什么的，一打开以后全是碎肉， 对， 但是它这里边全是一块一块的豆腐块，加起来以后放到嘴里边，那种鱼肉本身的鱼肉纤维的那种弹牙的感觉，都给你保留了。 对，其实呢它肉质还是比较软糯，比如说小孩吃啊，然后老人吃都是没问题，但是它并不是说一到嘴里就化了 扎了 就扎了，不是这样的，它还是有一种嚼头的，因为三文鱼本身呢它应该有一点嚼感， 哎， 这个是比较好吃的， 这个也是源于它这个挪威三文鱼本身的肉质比较紧实，而且肉质是非常的鲜嫩的时候就给它加工了，所以这一点二弟确实人家的品牌，人家的技术，而且人家的用心是值得肯定的。 对，因为这个食材好嘛，再加上它这个烹饪的手艺高，调味也调得好，所以呢当然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接地气啊， 对对， 所以在市面上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二弟呢跟我们北广平台呢也是合作很久了哈，所以我们都是直供，就抛开了中间的很多环节。 对， 另外呢他们跟我们合作也有一个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 对， 因此给我们的价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实惠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于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 罐头啊，有酱香的三文鱼罐头呢是30罐，有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无论是您喜欢酱香的，还是豆豉的，还是香辣的，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那市场价就别说了，还是挺贵的啊。 是 那曾经的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卖过299，那今天的正逢我们北广周年的庆典，所以呢，我们在原价的基础上，299的基础上又降了，今天是269，269，您就可以把这48罐的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又有香辣的拿回家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我们在每介绍一个产品的时候呢，之前都要去尝一尝啊。 对， 那次我打开以后尝的话呢，给我印象还是挺深的。首先打开以后，像你说的，都是大块大块三文鱼。虽然说这罐啊并不是特别大哈，但是里边的那个三文鱼那块可真不小， 对啊， 都是特完整的， 而且不是碎肉， 对， 全是紧致紧致的肉 块，不是油乎乎的，它都是那种鱼汁儿，那种汤汁儿，那个汤汁儿啊，你要是蘸馒头啊，或者说烙饼蘸它的话呢，真的都挺香的， 非常鲜，而且味。味道人家给调得非常好，比如说我就经常想啊，家里边比如说像咱们这样的上班族，或者说在家里边的老人，不想回家以后再做饭了，那怎么办？尤其是做鱼还挺麻烦的，那么打开一罐2D的挪威三文鱼罐头，解决了您日常当中所需要的蛋白质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Omega 3这样的元素每天的摄取，而且呢还能吃到美味，既满足了我们的这个口感，另外一个满足了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还不那么麻烦，我觉得非常好的选择。 其实现在呢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大家这个时间也紧哈，所以有时候回去以后都想休息一会儿，不想颠三炒俩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您备一点罐头食品，因为有时候你不想做饭的话，你只是凑合的话，对身体也没好处。您打一罐三文鱼，无论是您比如说放在面条上，放在米饭上，加这个三明治吃等等，作为三明治的食材，或者说呢，您再次再烹饪一下，二次烹饪一下，里边搁点这个小青菜啊等等的，或者说这个做沙拉呀什么的。真是非常好的 啊， 既有营养，同时呢又满足了口腹之欲，还不占您的时间，牵扯您的精力。另外从价格来讲呢也非常接地气， 对， 是吧？你看这个组合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就是酱香的三文鱼罐头是30罐啊，另外呢豆豉的三文鱼呢10罐，香辣的是8罐，这加起来就48罐啊。 48罐 的话呢市场价就非常贵，咱们不说了，咱们实实在在啊，那北广生活时间曾经卖过是299，那现在正逢我们北广周年庆典，所以呢又降了，今天是269，您可以拿走的是48罐的哈，这个多种口味的三文鱼的罐头，应该说价钱呢是非常的性价比高，是吧？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4周年真情大回馈，周年庆活动再续4天，优惠再次升级，4月19号至4月22号期间，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折优惠，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88折优惠，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演播室里边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想， 我们俩跟大家来服务啊，我是李想。